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0集。 喂喂喂，松口！ 橙子奋力地往回拔手指。 别动！ 小秋含糊地说，轻轻吮着伤口，随着他嘴唇的吸动，麻酥酥的感觉从指尖传遍全身。橙子更慌乱了，用力地抽回，愤愤地瞪着小秋。小秋无奈地笑了， 我是在帮你疗伤。 橙子举起手指一看，果然伤口已然消失不见，但是他并不领情。 小秋大人法术高明，不见得非用尊嘴疗伤吧？ 当然。 小修凑到橙子耳边，吐气如兰。 这种办法我只给你用。 橙子向后跳出三尺远，用力地搓耳朵。可恶啊，搞得他好痒。这小修到底是想干什么呢？ 咦，快出去，我要工作了。 他下逐客令了。 我是来帮忙的。 小修却是挽起了袖子，露出古铜色肌肤的匀称手臂，摸了一把菜刀，开始切牛肉。 今天的晚餐是牛肉炖土豆吗？一定很美味。 你只喜欢吃金币，美味对你来说有什么用？ 小修的动作停顿了一下，抬眼看着他，心中升起了一丝迷惑。可以吃的钱有很多种，人民币啊，美元、欧元、明钞，可是这只小水妖为什么知道自己喜欢吃金币呢？橙子没有注意到他探究的目光，沉沦在切土豆的工作中。香喷喷的牛肉炖土豆配大米饭出锅了。小修被叫去落座，临走前还不忘暧昧地撩一下他银色发丝。有水妖进来端到餐厅去，橙子却突然跑到那个水妖跟前，抚在他耳朵上面嘱咐了几句话。水妖不解地看着他，有些迟疑。橙子拍拍胸脯， 别怕，如果怪罪下来就说我让你这么做的。 水妖上饭时是从龙王开始的，一个一个分下去。月溪公主捧着一碗米饭配牛肉炖土豆，笑容有些僵。这就是龙王夸耀的御厨的手艺。林渊海的经济状况确实堪忧啊，作为未来的太子妃，他的心情很沉重。饭分到最后，连侍卫都有份了，唯独没有梨的。小修也没有分到，他本不需要，他的面前是一盘金币。可是梨呢？李爷有一丝困惑，抬眼看了一下龙王。龙王尴尬地冲上饭的水妖怒道， 为什么不给太子？ 小水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 禀龙王陛下，是御厨主管吩咐的，他说原本不知道太子殿下要来，只多做了客人的一份，食材不够了，所以没有太子殿下的份。 龙王冷汗阵阵，他知道御厨工作压力大，但多匀出一碗也并非难事吧。正欲发作，却听水妖继续禀道， 御厨主管说会给太子殿下另做一份，稍后奉上。 龙王这才息怒，旁边的小修却微笑得两眼冒星星， 宁可让太子殿下等，也不肯把随便哪个侍卫的饭让给太子，这小厨娘好有个性啊，我喜欢。 不一会儿，一只冒着热气的碗被放到了梨的面前，热气扑进了梨的鼻尖，他怔了一下，盯着这碗上面打了两只荷包蛋的煮面，呆了半晌，拿筷子挑起一根，小心地放在嘴巴里面品尝，突然猛地站了起来，拔足奔向了厨房。厨房的门被砰地撞开，橙子早就等在那儿，捏着两手，紧张的双腿发抖。站在门口的梨整个身体环绕着激荡的气场，黑发随之飘扬，蓝眸几乎蹦出火焰， 他看着面前这个水妖厨娘，良久，气场渐渐平息，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到他面前。煮面，你做的？平淡的问话。他点了点头，失望的看着李眼中的火焰一点点冷却，直至熄灭。他还是没有认出自己啊，依然是没有认出。嗯，还不错。黎说着转身回到餐厅落座，慢慢吃面。龙王欣喜地说， 对嘛，好好吃饭才好啊。听说你都好久没有好好吃东西了，你的身体健康是林渊海未来的保障，要好好珍惜才对。 这话被悄悄跟出来，藏在屏风后的橙子给听到耳中。很久以来没有好好吃东西，为什么呢？是被谎言压迫的没有食欲吗？橙子心中阵阵刺痛。忽然听黎冒出一句话，原来煮面做出来都是同样的味道啊。那一瞬间他还以为橙子回来了，抱了一丝希望，转眼破灭。那不是橙子，只是一只陌生的水妖。可是为什么会有眼熟的感觉呢？水妖的灰色眼睛里又为什么有心碎的意味？龙王笑道， 哈哈哈，这煮面就是煮面，还能有很多种味道啊。你喜欢吃的话，我让御厨每天给你做一份送过去。 龙王笑得很慈爱，险些忍不住伸手摸摸这个最疼爱的小儿子头顶。屏风后的橙子手紧紧地捂住嘴巴，泪水浸湿了手背。龙王胡说八道啊，即便是同样食材，不同的厨师煮出来的面未必是一样的，用料的稍多稍少，火候的稍大稍小，都影响最终煮出的味道。龙王的一句话却截断了黎细细的一丝猜疑，彻底对面失去了兴趣。不必了，黎淡淡的拒绝。橙子的身体随着这一声拒绝有些摇晃，站立不稳健，略微碰到了屏风。月席公主的目光悄悄扫了过去。自从黎冲进厨房就一直黑着脸的小修，却突然看到了某种希望，赶紧煽风点火。 这是这些日子太子吃的最多的一顿了，想必是十分喜欢吃。 那就这么定了。 黎也懒得再拒绝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小修却兴奋莫名。 小厨娘，御厨总管每天忙得很，恐怕没时间去送饭，还是由我来取吧。 增加自己见面的机会，减少黎的见面机会。哼哼，难得碰见来电的，如果看上了黎，那自己就没戏了。又不爽地想到刚才黎跑到厨房见到小厨娘的情景，鬼知道他抽什么风啊，难道吃到一颗好鸡蛋就非要去见见那只母鸡吗？小母鸡是他先看上的，谁也别想抢，老大也不行。哼，小修把金币咬得嘣嘣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